生命的危险，还来不及完成春天的心愿。突然间见光在聚散之间，只有爱的乐章告慰着思念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现在以及爱会让我们勇敢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看黑夜无法吞没黎明的天。上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伫立在生死之间，爱的火焰燃烧心中，直到永远。身边，现在以及爱会让我们勇敢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看黑夜无法吞没黎明的天。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伫立在生死之间，爱的火焰燃烧心中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谁是谁？ 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

紧紧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 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，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，以为你就是故乡，却变成我的流浪。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？